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5章，豆腐叹了啖气，睇住晕咗过去嘅女仔，又再望咗望嗰隻仍然被熊熊燃烧住嘅火船，佢又讲：哎呀，而家点办呢？我哋唔通真係要带埋呢个女仔上路啊？佢咁细年纪就预做咗呢啲咁嘅变故，醒嚟之后就肯定，哎呀，諗下都头痛啊。我望向林教授，毕竟佢系呢一次嘅领队人，按照而家嘅情况，我哋先行驶得一日，最好嘅选择呢就系将呢个小姑娘送返去，然后再重新准备出发。毕竟呢个小朋友嘅精神好可能真系受到咗重创，总唔能够跟住我哋再去搞个15日咁样再上岸啩。林教授亦都叹息咗一声，佢又讲：唉，回航啦，先将人送返去。我哋几个人喺个火船上面冲返嚟，又接触过尸体，身上边真係好鬼污糟。船上边有准备咗嘅淡水，又有食用水，冲凉都係打海水。我哋几个大男人亦都唔使避忌，攞住啲海水喺个船尾嗰度洗起上嚟。鲤鱼就重新准备返航线，准备返航。这个过程大概要一个几钟头。在冲凉的时候，我们又难免提起了船里面的事，一倾之下才发现我和豆腐之前对于光头四人的印象完全是错的。这四个人看起上来是比较冷硬，其实根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和时代脱节这样的状态。这些现象呢在军队里面是比较常见，因为军旅生涯相对是封闭，在部队训练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亦都不太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，所以很多老兵退伍之后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理，亦都是适应周围仿佛已经完全陌生的世界。光头四个显然就已经从事了官道好长时间，根本上没办法配合我们倾偈的节奏。豆腐讲嘢时不时就会跳出一两个网络的新词，他们完全听不明。既然听不明，更加不要讲话搭讪，所以四个人一直沉默，好像机械人一样各做各的事情。事实上呢，他们并不是坏人，应该讲佢哋只系唔太适应同我哋呢种人交流而已啫。豆腐睇明白咗，于是重新同人哋起花名，分别系机械人一号到机械人四号。我哋正喺度吹水嘅时候，一直都冇点讲嘢嘅四个机器人突然间开始对话啦。机械人一号讲：嗰两个嘢逃走咗。机械人二号讲：好似冇被烧死。机械人三号讲：以防万一。四号而家开始抹住身上嘅水，佢讲：进行全船搜查，我怀疑佢哋好可能匿咗喺船上边。四个人嘅对话默契十足，我同阿豆腐完全都插唔到话，直到四号讲完之后，豆腐先反应过嚟讲：吓！你哋头先讲嘅隻嘢可能逃走咗嚟我哋嘅船上。唔係呀嘛，佢哋而家肯定係返去深海里面养伤啦。 机械人一号讲：新鲜嘅血液係最好嘅疗伤品。二号讲：特别係人血。三号跟住嚟：佢哋係无脊椎动物当中大脑容量属于比较大嘅。四号跟住讲：所以佢哋会记仇。 说话间，佢哋四个人都已经着好晒衫，只有我同阿豆腐仲光捋捋咁企喺度。一眨眼， 几条友已经离开咗船尾。豆腐啊讲：哇，你听懂佢哋讲乜嘢啊？我阿牛把头讲：佢哋嘅意思系讲幽灵哨可能会翻嚟揾我哋报仇啊！豆腐倒吸一口凉气讲：我顶！我哋两个人啊，嗱嗱声着好衫，精神亦都开始高度咁绷起上嚟，即刻就离开船尾同大家汇合。光头四人显然已经将佢哋嘅情况同大家讲咗，所有嘅人都集中喺呢个相对比较安全嘅船头。如果嗰两只嘢真系悄然无息咁潜伏到我哋嘅船上边，咁我哋应该点样消灭佢呢？唔通又系用火攻？咁样我哋岂不是自己亦都濑嘢？嗰个女仔已经醒咗过嚟，但系精神真系好似受咗重创，眼神啊呆滞，一句话都唔讲。暂时呢就由阿英嚟照顾住。机器人四个喺海盗船嘅事件发生之后，就枪不离身啦。四个人讲明情况之后，即刻就攞住武器，就向指挥室而去，一举一动之间都好似身先士卒，将我哋众人保护起嚟。阿豆腐好感慨咁讲：，唉，唔好啊，净系耍嘴皮讲空话，认真做实事啊，真系令人哋敬佩啊！我哋要唔要去帮下佢哋啊？我拧咗拧头，心谂。之前他们四个其实未有真正地跟幽灵哨直接接触过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女仔的原因就躲在个鱼舱。如果我们的船上边真的有什么东西，这次四个人肯定有准备，就凭他手里面的四支冲锋枪应该都可以搞定。于是我扯住一向比较冲动的豆腐，叫他稍安勿躁。大家聚集在船头的甲板上边，仔细留神地看着周围的动静。林教授说：这个大海的深处有数之不尽的神奇生物，想不到会被他们撞到。现在的生物学对幽灵哨的定义和我们这次见到的都有所不同，他或者就真系幽灵哨里边体型比较大嘅品种啩？唔知道点解会从深海嗰度走咗出嚟嘅？你睇下，真不愧为教授级别嘅，讨论起问题上嚟咧都离唔开理论推理嘅。但系而家我哋对呢啲咁毫无兴趣，于是我就讲：林伯伯，人类唔知道嘅嘢真系太多啦。你就唔好咁操心啦，反而呢我觉得嗰位小朋友啲情况唔係好妥，有乜嘢急救嘅措施可以采取下咁呢？林教授拧过头睇一睇俾阿英抱住喺怀入边嘅小女孩。阿英同佢冲咗个凉，换咗身大人嘅衫，细小嘅身体俾一件黑色嘅裙包住，眼神呆滞，好似个洋娃娃咁。面仔上边一片啊孤稿，睇起上嚟好可怜。林教授叹咗一声，然之后讲：如果系外伤，我哋就有一啲咁嘅急救手段嘅。但系呢个系精神创伤，我哋都无能为力啊！必须要尽快翻航，拖得越耐，对佢系越不利。就喺呢个时候。那个女仔突然间开口讲嘢，并且开口叫咗我一声爸爸。豆腐惊咗一声讲：嘿，老陈，一下你真係执咗个女喎。我讲：顶你呀，我同佢阿妈又冇咩关系。虽然呢我係咁諗，不过我都冇拒绝。心諗呢个小姑娘真係出咗啲事，暂时就顺住佢先啦。佢叫咗一声，我即刻应承咁讲：哎呀，好啊，女，过嚟俾爸爸抱下啦。我咁一讲，搞到顾文敏几个人震晒膊头咁喺度猛咁笑。豆腐一睇就更加开心，即刻系要阿英快啲将个女啊抱过嚟。咁阿英啊将个细路交咗俾我，我先抱咗一下，就觉得有啲唔妥啦。佢啊仍旧喺度叫爸爸喎。 哥，佢唔系望住我叫，而系盯住我身后边，而且瞳孔嘅焦距好近，好似喺我身后边就企咗一个人咁。我头皮一麻，拧转头一睇，原来我后边企嘅系豆腐。于是我就笑啦，我讲：喂，人哋系叫你啊，快啲嚟抱你个女啊！哎呀，我一个大马甩佬，真系实在唔习惯抱细路呢一样嘢嘅。无视豆腐嘅手忙脚乱，即刻将个人塞咗过去。果然呢、这个细蚊女就唔再出声啦，安安静咁俾阿豆腐抱住。过咗阵间，机器人四个就行出甲板，神色就冇绷得咁紧啦。机械人一套讲，全部进行咗排查。二号讲冇咩危险。三号讲今晚我哋四个轮流守夜。四号讲开饭啦，肚饿啦。最后嘅一句话无厘头咁牛头不对马嘴。机械人四号面无表情，揞住个肚系咁话我呢一个咁嘅情景啊，真系非常搞笑。一行人听咗之后，亦都放心落嚟。阿英就赶紧走去开饭搞食嘅嘢，喺海上边就冇咩食嘅，来来去去都系啲鱼啊、海鲜啊咁。晚餐又系大马鲛鱼煮薯仔，鱼窝里边亦都唔知道阿英放咗啲咩调料，好爽口啊，一啲都唔肥腻。冇几耐，鲤鱼亦都调整好航道，大家就开始饮饮食食，食完就去休息室。这个时候呢，天色已经将接近黎明，上半夜一番咁搞作呢，我哋都攰到不得了。冇几耐，大家就昏昏沉沉咁瞓咗过去。呢一觉瞓得其实并唔安稳嘅，成日发梦呢就梦见幽灵烧，亦都唔知係点解。迷迷糊糊，我忽然感觉到有一双手喺度摸我条颈。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即刻醒过来翻起身坐起，先发现在床上就是得我一个人。我的上铺瞓的是豆腐，对面的两个床上下各自瞓住是吴思东和林教授，几个人都瞓得好沉，亦都冇醒来的迹象。休息室的上边有一个瓦数好小的灯泡，散发着朦胧的光。我忍唔住摸摸自己条颈，唔通系自己嘅幻觉，还系发梦呢？大概可能系幽灵烧嘅原因，我心里边即刻打咗个突，猛然间啊耷低头睇下个床下底。我哋床下底啊冇咩杂物嘅，一眼就睇到底，下边啊冇匿埋啲咩嘢啊？呢一个休息室，除咗喺床下底勉强可以收啲嘢之外，其他的地方是一目了然的，而家连床下底都没有，咁睇嚟我是不是真的有啲杯弓蛇影呢？我的胆一向好大的，唔通被豆腐的咁嘅弱鸡老鼠胆传染咗俾我？咁一谂，我就拧一拧头，冚翻张被重新瞓觉。啱啱瞓低冇几耐，朦朦胧胧之间，嗰种感觉又嚟啦，我感觉到自己嘅床忽然之间猛咁咁摇起上嚟，成个人都唞唔过气，好似有个人砸咗喺我身上边。我啊猛咁想挣扎，但系点都冇用。当时由于冇完全咁样熟睡，因此喺模模糊糊之间，我突然间谂到一个词，叫做鬼宅床。唔通我而家真系俾鬼宅？大海吞噬过无数人类嘅生命。在海上边遇到鬼的故事就更加是数不胜数。我哋头先晚上咪就是遇到个咁嘅唐江宅咩？我如果唔系真系咁鬼当黑嘅话，眼睇就快天光啦，点解又惹嚟一啲咁唔干净嘅嘢呢？民间有个讲法，人嘅气运一低，阳火就自然衰败，最容易就会招惹一啲咁嘅狐鬼之流嘅嘢。我几乎可以想象，如果唔解决呢个鬼蛇之面嘅诅咒，自己嘅将来会系个点样？或者根本上就可能冇未来。 在同嗰一个力量强行嘅对抗当中，我终于就醒翻过嚟，又一次翻身坐翻起。呢次竟然已经成身大汗，可能今次我搞得个动静真系太大，林教授佢哋几个人都嘈醒咗。豆腐啊，将个头伸落嚟，睡眼惺忪咁讲：，喂，老陈，你喺个床度咁摁嚟摁去做咩啊？做呢个咁嘅高射炮手，你都要拣个地方先得噶。我觉得系船尾啊，放渔网嗰个地方就啱你啊。